有经验。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班啊，有不少同学，并不是这个中医基础班上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比如说像昨天吧，就有一个同学啊，他就跟我讲说他一面在吃一些药，然后一面每天还是不间断的吃水果，那我听了之后，就心里头觉得有一点悲凉的感觉，觉得说水果也浪费了，药物也浪费了，就是大概会有这种感觉。那同学，其实就是我不是说一般人过家常生活一定不可以吃水果，可是如果你要吃那种庄仲景的那个书里面比较补阳的药啊，就是比较有附子啦、干姜啦、肉桂之类的药，那这样子你吃了这个药之后的同时呢，如果你吃了药之后就吃水果，那这个药还没有补进去就被水果清掉了，变成药没有效。如果你吃了这个药，吃这个药之前吃水果的话呢，那往往吃过水果身体很寒的人，你一吃补药就会一直上火，就他那个寒气会把补性挡出来。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民国初年的运铁桥先生讲的，他说凡是你吃了生冷的东西啊，身体都会非常积极的产热来抗衡那个东西的寒性。那在你身体积极的产热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子吃了冷的东西，一下子吃了热的补药的话，马上那个补药会跟你的身体的产热的那个能量混到一起，所以会上火啊。运铁桥先生是这样子说的。所以如果你在吃这种比较有补阳的药啊，甚至是那种比较温和的像肾气丸之类的，其实都像保元汤也是，哇，保元汤肾气丸都算很温和，但这种方子都不适合吃水果啊，往往没有补掉就被冲刷掉了。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长期的吃水果的人呢，其实身体多多少少会比较偏湿，比较偏寒。那这样的体质啊，对于这个一个慢性病的，很多种慢性病都是非常不利的啊。如果像一般的那个我们说更年期的症状，有些人会口渴的不得了，对不对？发热。可是如果你看过庄仲景的书，就会知道连更年期的这种发热的症状都是因为下焦太寒，所以上焦才会有那种代偿性的发热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了自己将来啊老了以后日子好过，那当然是寒性的东西不要吃太多，不然的话这种体质是很容易将来长癌症或者肿瘤的体质了啊，就是这个要知道一下。那讲到这里呢，就是首先是就是叮咛同学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学经方的话呀，那这个水果或者是生的菜啊，真的要节制。那所谓的节制，就是我心目中的水果怎样吃叫多呢？一个礼拜有吃超过一颗柳丁就叫多啦。因为我问我们家从大陆来的长辈啊，就是我外婆啊，还有她的朋友一些婆婆们，我问她说，你们从前在大陆的时候是怎么吃水果呀？她说大概一个月吃到一颗水果差不多。那可是当年的大陆人也没有因为维他命 C 缺乏而死去啊，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们一般炒青菜或怎么样的里面维他命 C 也够了啦啊。人类一天的维他命 C 的极限吸收量是62毫克，那我们随便西药房买那一颗都500毫克的，那可以喂大象啊。那所以就一般来讲有吃到一点青菜就很够了。那可是青菜其实本来青菜炒熟了，你怕青菜太寒，你加一两片姜，加一点大蒜都不会太寒，炒熟的菜是可以吃的。问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菜啊，真的是很不堪，你知道，就是农药的残留实在是太重了。像我那个吃素的表妹从美国来，她原来在美国可能一天睡7个钟头就睡得饱，吃台湾的素啊，一天要睡9个钟头才睡得饱，因为她肝脏啊代谢不了那些毒素，所以甚至有一些根茎类的，我们的农药残留的非常可怕。所以什么番薯萝卜那种理论上是很好的东西，全部是泡在农药泥土壤里面长大，等于是农药腌制出来的这个人工加工品哦，就是非常可怕。所以变成说 本来青菜吃一吃无妨的，现在也变得很险恶啊。那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就同学至少要小心一点。那这是如果要用我们仲景方或者是中医的一些补药啊，那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规矩，否则的话做一些自我消灭的活动真的没有意思。那我昨天就有跟同学讲说，如果你坚持啊吃冰的、喝冷水或者吃生菜什么的，真的是你的一种人生的嗜好的话，你只要去跟助教讲水果两个字啊，助教就可以退给你的学费，然后放你走，就不要在这边让自己学这些中医学得很痛苦啊。我就是真心话，因为这样子拔河，我像昨天那个吃水果的同学，我就为他笑着说，那要不要我让助教帮你退费啊，然后什么，然后说不要啊，但是他还是要吃水果的样子。那我就是说好像就是，但是好像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啦，就是自己做这么多破坏。那这个事情啊，我这样要讲到，就是地球上在整个的医疗的世界里面，其实中医是一个小块，对不对？全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疗法啊。那在这个中医的小块里面呢，经方派又是一个更小块，对不对？只占到中医的版图不到十分之一。那经方派的使用药的医生里面呢，会用到火神派这种补阳的破阴石的办法的人，那又是更加的小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小众又小众的世界。而在这个小众又小众的世界里面，因为他要用到补阳药，要用到破阴石的药，所以会很忌讳这个生菜或者是生水果，或者是冷的饮料，或者是牛奶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会破解补药东西，什么白萝卜啦、绿豆皮啦之类的东西。那我们跳出这个小框框，放眼世界，那在广大的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生机饮食，对不对？那个每天也吃很多什么蔬果汁啊，或什么吃很多菜，对不对？那生机饮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们是完全的错误吗？那我觉得我最近做了一些观察啊，以及上次去日本的时候买到一本书，然后看到一些事情，就发现其实生机饮食的错误啊，是比较是在，因为任何学门哦，都有它的核心的那个学门跟它的枝微末节，那些就是已经不像话那些末流的东西。那我会觉得中医里面可能经方派的药用得好的人是很少数的，然后开药乱七八糟开的人是很大多数的。同样的，在台湾一般的民众之间流行的这个生机饮食，其实也可以说是生机饮食的邪道了啦，那已经不是它核心有用的东西了。那我在日本呢，看到买了一本小小的文库本的书啊，那本书是一个日本医生写的，叫做万病皆由寒起，就是你生病都是因为体质太寒造成的。那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他所知道的一些能够让身体啊阴实破掉、寒气破掉而让身体恢复阳气的一些食疗法或怎么样，那里面的生机饮食就让人觉得有用了。那他那种，他的那一套生机饮食是从那种瑞士那种他们老祖宗的地方学来的，那流到台湾这边已经是疯掉了啦，就是现在台湾人在吃的生机饮食已经是邪道了啦，就已经疯掉了。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疯掉的情况呢？那就是啊，其实我们大概要治癌症都会知道，癌症是阴实症啊，就是它的阴就是有形的东西嘛，你多长一坨有形的东西当然是阴实。虽然呢在大陆有一本书卖得很好，叫什么刘太医谈养生，那刘太医说癌症是热症，或者是杨梅的黄成义老师也会有时候说癌症是热症，但是那个热也是阴实而化热嘛，基本上有一坨多出来的肉，这个阴实是确实存在的。那阴 时要破解它的话，我们理所当然我们会想说他这是要用补阳的药，破阴实的药，对不对？补阳的药有熟附子啦、生硫磺啦，破阴实的药啊有这个生附子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攻坚的药啊，甚至穿山甲、三棱鹅竹之类这种穿破力很强的药啊，也会放，也归纳于破阴实的药。那前一些日子啊，我跟陈助教去南投拜访那边那位医术很好的先生的时候啊，他就在跟我们聊起一件事情，说台中那边有一位徐崇正大夫啊，因为是倪海厦先生在台湾的窗口之一嘛，所以有些绝症的患者都会去找徐大夫医。那徐大夫呢，他说那个南投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最近啊，徐大夫把一些病人转诊到一个大陆一个什么地方的诊疗的地方去，的疗养的地方去，然后呢在那边疗养了，癌症也好了，也回来了。那这个癌症怎么好的，怎么回来呢？他就说那边的话治癌症的方法就是几乎是用蔬果疗法。哎，那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都想不通，就是已经是阴实的病啊，你用这些生生冷冷的蔬果疗法为什么可以医呢？哦，就是会觉得很想不透。至少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跨出广大的世界，我们只在我们的中医的经方派的扶阳思考里面去看这个事情，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你吃的是生冷的东西啊。可是后来呢，我看到那个日本人写的书才晓得，其实蔬果疗法有办法破阴实，但是是在另外一个方法里面来做。他说那是怎么做呢？他说我们都知道癌细胞是不能在高热中里面存活的，就好比说如果你烧到39度多的话，癌细胞就一个礼拜癌细胞就会死掉。所以他就说有一些例子，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他又得了单毒，是一种细菌性感染的严重的细菌性感染疾病，整个人都会烧起来的，然后因为单毒而发高烧发了一个礼拜，然后等到单毒医好的时候发现癌细胞都没了。啊，就是人的身体就是越热癌细胞越不容易存活，所以我们人体的心脏是不会得癌症的，对不对？因为心脏是永远的41度，那心脏的热度又通往小肠，对不对？那所以小肠也是通常也是41度的，那41度的小肠跟心脏，其实心脏还是没听说过，小肠还是很少很少，对不对？所以同学都知道这东西，就是人的火力越强的时候癌细胞越不能存活啊，这是一个基本。那这个日本医生呢，他就讲说，其实啊，他在临床上面常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其实这个案例不止这个医生讲，很多其他日本医生也在讲，就是很多那种吃生计饮食吃了10几20年的，自以为保养得很干净，然后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然后来看医生就满脸那种欲哭无泪的表情，就觉得说我不是都做得很正确吗？每天都在养生啊，怎么还变这样？就是很就有一种很冤很不甘心的感觉。像前两天我跟陈助教也听一个朋友讲，他的家人啊，就是血压高起来之后就说，我不要吃西药也不要吃中药，我要用运动来让自己好起来，然后就每天就做运动做了20年，然后吃生计饮食吃了20年，然后他做的运动是慢跑，那慢跑就是一种让内脏下垂让阳气往上拖的一种非常极为不健康的活动啊，就是人要做运动要让阳气能够沉下去才叫好运动，那这个内脏下垂阳气外脱就是很糟糕的运动啊，慢跑是其中佼佼者。那结果他就做慢跑，然后吃生计饮食吃了20年，然后头一天比一天胀，然后就中风了，然后现在是半身不遂的状态。所以就是现在生计饮食大家都发现很多问题点存在，那可是你也会听到，偶尔会听到有人吃好的，对不对？那到底要怎么吃才会吃好呢？那它就有一些秘诀在里面。那个秘诀就是口诀称之为母鸡孵蛋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母鸡在孵蛋的那些日子里面啊，是不吃东西的。那为什么母鸡不吃东西呢？那他们的研究发现就很简单，就是唯有不吃东西身体才会产生出那么多的热能，如果你有吃东西的话身体不能够燃烧出那么多的热能，所以要断食才能产生那么大的热能。所以基本上啊， 生计饮食这个东西的比较正确的使用法是当作是断食期间的辅助食品，就好比说你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断食，其实断食最好是7天或者是14天啊，就是用七来当周期比较好。那他们这个断食的方法就是你这7天里面啊就不要吃任何东西，然后他建议是说用比较不寒的蔬果来打果汁，因为你如果完全不吃东西的话会饿得很难过，那变成一种虐待。所以他就说差不多一顿饭的量啊，一天算3顿嘛啊，一顿饭的量差不多红萝卜500公克配上一个苹果，然后用那种打果汁机，不是那个什么东西放进去搅的那个哦，是那个有一个洞把那个东西水果片塞进去，那个压进去那种，就是整个那个搅的那个叫那个叫 mixer 嘛，对不对？那我们要用的是 juicer， 因为萝卜的纤维很多，用 mixer 的话打出来是糊的哦，那没办法喝。所以呢用那个 juicer 把那个萝卜啊苹果这样子放下去，然后这样子的话500公克的萝卜加一个苹果差不多可以弄出400多cc 的苹果萝卜汁。那他说如果你喝了会觉得肚子被寒到拉肚子的话，那你苹果就减掉，因为苹果比较寒，红萝卜比较不寒。那一天呢就喝这么差不多1500cc 左右的苹果萝卜汁。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断食的人呢，因为你知道在这样子的状态来吃的话，你身体得不到食物供应的热量，身体就会开始吃自己，对不对？那在吃自己的过程里面就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吃自己的过程身体会产热，就是寒性体质会改变成热性体质。不要以为断食饿的那边的人哦，都是好像都是那个好像软绵绵很寒还阴寒的，并不是这样子。断食的人其实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是全身是大上火的，之后而且一旦身体开始吃自己哦，会从不要的组织开始吃，就是比较坏的地方，比较癌细胞或怎么样。然后所以断食的人会有到第三天第四天有的时候会发疹子，或者是口臭的非常严重，或者是吐浓痰，或者全身脱皮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出来。那这样子让他身体自己吃自己吃一个礼拜，然后断食结束的时候呢要先用那个米汤，就是煮稀饭但是放很少米，煮很多水那种，就是稀饭稀到只是米汤，然后恢复的时候先用米汤喝一天，然后再用稀饭喝一天，然后再开始恢复到正常的进食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疗程以7天或者14天，那就会惊艳到那个身体里面的阴食被你自己身体吃掉。那这样的断食在瑞士或者在日本做得很正确的话都会很有效，就是他身体会得到一种改造。这什么样的改造？就他们如果用动物来讲的话，他们研究说是蚯蚓，如果你给它断食过再让它过生活，断食再过生活，一只蚯蚓可以活32倍的寿命，就是蚯蚓会经过因为断食而延长32个世代的寿命。那他们日本去参加断食营队的那个妈妈哦，有一家人是开养鸡场的，然后他的儿子就跟他妈妈讲说：“妈，你去强迫换毛哦。”什么叫强迫换毛？因为他们养鸡场哦，母鸡到了更年期就不下蛋了，那母鸡就要杀掉了，对不对？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的母鸡哦，如果他们把母鸡关在那边22天，所有的母鸡会饿到全身毛都掉光，然后再开始喂，然后他们就会长一层新毛。那这样子饿过12天的母鸡又会开始下蛋了。所以日本人做断食疗法的女人，有些60岁的女人就说啊，我更年期早就过了，就断食之后月经又来了，就身体会恢复那个活力。那但是这断食疗法的整个基础就是建立在说，我们伤寒论也有讲到的，伤寒论不是一直有告诉我们说感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吃太好，对不对？千万不要吃太多那些需要你花力气消化的，甚至有谆谆告诫你说水不可以喝太多，有没有讲？就是五苓散或什么会有更多，就是感冒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喝水喝到饱，因为人在消化水的时候是要花胃气的，而你必须把这个胃气完全省下来 让他没事干，他才会去吃你其他身体他需要，他需要我们用抵抗力去吃他的东西。哦，像人在吃得饱饱的，就是吃巧克力吃到饱的时候，人的白血球是全部懒洋洋不会动的。然后你让人挨饿的时候，白血球是会非常活泼的。所以在那种非洲闹饥荒的地方，往往那些人呢，饿死一堆的，一个个瘦干干在那边，然后都没有流行性的病，他们就饿瘦干干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都没有生病。然后等到联合国的救灾食物送到，一吃饭全部瘟疫开始，然后死掉半村的人。哦，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人只要一吃东西，白血球就开始偷懒了。哦，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也必须把这个胃气啊完全省下来，它就会去帮你，它就会转移到你的免疫机能里面去，把不要的东西吃掉。而这个事情的秘诀就在于你断食期间不能喝太多冷水。那台湾的那些人做断食呢，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断食是为了生阳气破阴食，结果有些人以为断食是在排毒。当然断食会排毒，会吐浓痰出宿便，会有口臭，这没有错。但是呢，他以为断食是排毒，他就拼命喝水来帮助排毒。那在拼命喝水的时候，你的胃气又被那些水吃掉了，所以你断食该有的疗效就没有办法出来了，这就果然变成排毒。那但是排毒就没有那个它真正该有的力道啊，就不会让你身体的能量变年轻啊，所以就变成没有效了。所以这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啊，同学要知道，就是要用蔬果汁你可以，但是要在某一个规范下用才能够发挥它很强的疗效。而结果而言还是补阳气破阴食，以结果而论它会把你身体阻碍你阳气运行的东西吃掉啊，这才是这种蔬果用在比较正确的地方的一个方式。那当然现在有人流行用水断食或者醋断食都可以了，甚至你要煮肉汤断食也不反对，因为反正是清清的汤嘛，不会有什么热量，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除了断食之外，怎么样的人阳气会比较够，他的癌细胞不容易发展呢？所谓的不容易发展，就是其实人身体里面刚开始有癌细胞，就像一粒米那么大，那样的小的癌细胞是西医还验不出来的，要等到它长到跟豆子一样大，西医才会验得出来。那这种小癌细胞，有些人的体质那个癌细胞根本就不会再长大，有些人就是癌细胞把那人整个又吃掉。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会比较能够让癌细胞不生长呢？那首先呢，他们做一些采访发现说，这种很长寿的人瑞呢，几乎都是有一些共通的饮食习惯。首先是什么呢？通常都吃得很咸。因为呢，人的身体湿寒之气会聚成阴食，对不对？那寒跟湿要聚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东西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比较像中医说的水毒，就代谢不掉的那个水气在身体里面。张仲景叫做水气啊，日本医生叫做水毒。那要破水毒需要什么呢？需要天然的盐，就是盐盐或者是海盐啊，因为海盐是这个太阳晒出来的，所以它的能量很强。那相反的，我们如果是吃精盐的话，它一点用都没有，精盐会造成肾脏负担啊。这个食物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就好比说吃红糖对糖尿病的人是很有好处的，可是吃白砂糖糖尿病一定恶化，就是凡是精制过的它那个能量就不一样了。所以那我们现在用的精盐是它在水解离再结晶的，所以它能量已经冷掉了。太阳晒出来的盐，它里面有包含那个太阳晒之后产生的一些变化在里面，所以它能够在身体里面产生阳气。所以如果你是确确实实，就是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每个同学都要有一个基本的习性，就是吃饭家里面做菜一定要用海盐或者盐盐，不可以用那个精制盐，然后这是非常基本的要求。那海盐其实阳气比较强吧，那盐盐是很美味，就是盐盐的味道非常好，就涂在肉上面哦，就所以我是贪美味，所以喜欢用盐盐。但其实阳气可能是海盐比较强了。那这个盐这个东西啊，如果吃了天然盐的话，它就可以把身体的水毒排掉。像那个日本在推广那个 就是这一类的断食疗法或者是这一类的健康的这种做法的人，他在太太家庭主妇面前推广，他就说水毒要排掉，所以要吃咸呐、啊。那那些家庭主妇又露出那种不可置信的表情，你就不是吃咸对肾脏很伤吗？他说太太，你看如果要瘦的话，你看那边有一只阔鱼，我撒盐，它就马上就瘦给你看啊。所以你看嘛，这水毒就是要靠盐才会去掉，就是举一些乱七八糟的例子，然后太太就接受了，好像很好唬的样子，但是意思其实差不多啦。哦，就是你要吃盐，身上的水毒才代谢掉。所以那种日本很多很老的人瑞啊，都是什么腌咸菜、咸昆布、咸鲑鱼这样子，这样子他会活得很久，因为他阳气比较够。那另外呢，就是人的个性也有分阴阳，就像一个阴实之人，通常个性会比较郁闷啊，就是比较那你就说那个性不郁闷吗就会比较好吗？其实我很讨厌那种不郁闷的人，就是那种动不动跟你来讲他的心里话，就跟你泼洒心事泼洒半天，我要说拜托，我也要为我的人生的，我要为我的时间的，那边有马桶就跟马桶讲完冲掉好不好，就是不然的话你不郁闷的我郁闷啊，我听你讲话很闷啊，就是我很讨厌那种喜欢泼洒情绪的人啊。所以泼洒情绪的那种不郁闷啊，其实就是听他讲话的人会变成郁闷，所以加一减一对世界没有好处。那所以他们会发现说老人家要比较健康要怎么样，就是组合唱团啦，或者是唱卡拉 OK 啦，就是把他的心情寄托在歌唱里面发泄掉，这样也好嘛，就是用歌唱来发泄，到底可以说是温柔敦厚失之教也啊，就是没有伤害到别人。那打电话来跟我抱怨那真的很可恶啊所以大家就用某些方法让情绪有所疏导，然后呢这个吃的要盐分要够。那如果是吃素的人就要补充胆固醇，就是吃素的人不能吃猪油对不对，那就要吃椰子油啊，就是平常要多吃猪油啊，补充胆固醇，这样的阳气才会通。那这些保养都做得够好啊，然后肉要吃多一点啊，那这样子。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吃东西还是淀粉质要比肉多了啊，就不然的话那个蛋白质不能消化会有毒的啊，淀粉质一定要吃的比蛋白质多，这也是基本。那在这样的保养之下，如果你身体还有阴气、湿气、寒气这些东西，那你再用破阴石的药、补阳气的药，那或者是用断食疗法把这个阴石去掉，那基本上这样的体质上来讲就会比较安全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那我就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不断食，然后还是三餐吃，然后吃很多生菜，吃很多生水果，那种人就是癌症的高危险群啊、哦！就是那种人的脉都是拔起来，都是从前香港医生谭树渠到南洋诊疗的时候，拔到这个南洋的年轻小姐，就说你们这边怎么二十几岁的小姐脉都跟我们大陆那边八十几岁的人一样？哦，因为吃太多生冷，所以阳气都散光了。所以你要不然就用断食，要不然就不要吃生冷啊，这是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的保养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所以啊，就比较是这些基本的原则啊，同学知道一下。那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用这么多的阳药，这是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在广大世界可以用不吃东西只吃青菜水果的方法来造成同样的结果啊。所以大概因为我自己在用药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或者别人都会有用药的那些习性，我觉得以一个学医的人来用药养成惯性不见得是好事。就像大陆有个网站，有一个人叫什么三七生吧，他给什么人都开什么当归四逆汤，然后呢有些人就是差不多出手就是那个方，你知道那种感觉。那我也觉得说我好像出手几乎都是真武汤为主，就调理身体我很喜欢开真武汤，因为台湾人水毒比较多嘛，那破水毒是用真武汤，就动不动都开真武汤。但是像这些习性也不是很好啦啊，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是一面独伤寒论，一面要打破自己一些用药的惯性。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用药哪一个药用得顺手了就一直用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好像一直在讲说不可以吃生冷，不可以生冷，那也是顺便跟同学讲说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疗法啊，也可以造成相同的结果这样子。那还有呢，就是上一次上课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个关于学习伤寒论的一些学习方式上面的问题啊。那我会觉得 有一些书啊，同学真的不用太早看，就像我的讲义上面啊，有抄录一个那个唐荣川的《本草问答》嘛，那我后来就觉得那个东西同学瞄一下就好了，也不用细读了。为什么？因为同学可能还没有很认识那个药物，就他一下子讲那么多药物，你跟那些药物还不熟的时候，其实能够学到的东西并不多。就像我觉得我教《伤寒论》，一味药都要加半教半天，就它加减的范畴在哪里，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是你要对一味药有一定的认识了，你才能够比较理解。那好比说有一些很好的医者写的书，比如说什么《李可老中医治疑难杂症》，对不对？那种书当然是我会觉得在学习上面很有帮助，但是不是一个适合初学者的人看的书。因为如果你认得的药物并不多，对不对？他跟你讲说我这个汤加白藓皮，加白吉藜，然后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对不对？那以一个你对这些药物都不熟悉的人来看的话，你会觉得你看到的是我圈圈你的叉叉那种感觉，就是你读那些书其实可以说是你一种很不认真的读书，就是你读过之后你其实理解的东西就是很片段的，那这样子在学习上面边际效益很差。所以我比较建议是把基础的东西都先读完了，该认识都认识了，那个时候你在读那个人的书，你就会变成好像只花时间看文字就能够理解，这样子才比较有时间上面的经济啊。那太早去读它的话，我会觉得到最后会读到一些很松散的，甚至是曲解了它的内容啊，这样子在时间上就不值得嘛啊。所以就是学习的顺序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开始要读比较基础的东西啦啊，这是先跟同学讲一下。那么我们上次教了桂枝加葛根汤，而桂枝加葛根汤的这个医案啊，我们先不看，因为呢桂枝加葛根汤的医案最好是放在学完葛根汤之后再看，就这两个方子。